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把舍的风

笑没人哟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爱我的气哟。

地的和平，才想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断离已化作永恒。

之错，去太阳升破，将穷乡美酒。 唱来唱去唱。